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79集。 够了！ 沈觉将茶盏扔到张昭脚下，冰裂似的一声脆响，茶盏碎了满地，热茶溅上张昭的衣角。张昭又深深作了一个揖，转身离去。人都走了，书房里顿时冷清下来，外面疏疏落落的枝叶影子照进窗纱，风拂过，满是枝影摇曳。沈觉撑着额头望着地砖上的冰梅纹，心里空空荡荡的。求佛没有用，拜神也没有用，他们的路这就要走到头了吗？他心里涌起难言的悲怆，几乎就要掉下泪来。推开门，明月站在院中，手里牵着玉姐，娘俩都穿着素色的纱袍，不过气色看起来好了很多。 都主大老爷， 玉姐跑过来抱他的腿。明月朝沈觉行礼，微微笑道： 都主，妾身是来辞行的。 沈觉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 打算去哪儿？ 金陵。 明月淡笑答道： 我手里攒了一些银钱，想在金陵开家医馆。 若有难处，尽管找应天府府尹报我的名字就行。 沈觉踱到阶下站了会儿。 迟燕他…… 明月摇了摇头，轻声道： 刺客是可悲的人呢，阿锦的事我不愿再多做追究，便让我去金陵，此生不再相见吧。 沈觉朝他作揖。 沈觉带迟燕谢过娘子。 都主保重。 明月还了一礼，牵着玉姐跨出月洞门，树影婆娑，他立在风中许久，响玉铃铃叮叮，牵扯出绵延的一长串。他招来沈问行，问夏侯恋在哪里。视野变得模糊起来，桌椅都有了重影，色彩也变得格外艳丽。阳光在他眼里是锐利的金黄，像一把刀插进眼睛里。夏侯恋使劲甩了甩头，站起身来往罗汉榻的方向走。心脏跳得很快，扑通扑通，像要窜出胸膛，一颗腔子里满是心跳沉重的回响。他知道他要看见幻觉了。感官变得很奇特，眼前的东西形体变得微微扭曲，世界仿佛在他脚下奔离，所有声音慢慢离他远去，风拂树的沙沙响，仆役的脚步声，杯盘茶盏的碰撞，像隔着几千重门，模模糊糊地传过来。呼吸和心跳却很清晰，整颗心都很空，好像一个遗弃的风箱。他闭上眼，故人的呼唤随风而来。小恋，小恋。一瞬间，所有声音潮水一般汹涌而至，利刃抽出刀鞘的锐响，血肉一寸寸割裂的黏腻声响，女人小孩凄厉的尖叫。他在黑暗中睁开眼，门外月光苍白如雪，刺客如同妖魔乱舞，在幢幢黑影中扭曲着走出，血水在蔓延，尸体圆睁着双眼。12岁的夏侯恋把谢静兰推出门外，嘶声大吼着，让他不要回头，不要发抖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让别人发现，他就是谢静兰。孱弱的少年踉跄着跨出门槛，独自面对修罗沙场，血海中的那一抹背影孤单又决绝，像心头的一道伤痕。他想起来了，这是13年前谢府灭门的时候，他和沈觉互换了衣裳，沈觉扮成他的模样，在这场泼天的灾难中逃脱。从此往后，岁月如梭，不再回首。他想跟出去看沈觉怎么样了， 然而门霎时间闭拢，世界再一次陷入黑暗。他绊到了什么东西，摔倒在地，雨滴打在脸上，冰冰凉凉。他抬起头，万千雨箭从天穹倾倒下来，电光闪没在云间，像消失的龙蛇。砸他的脚步声传来，漆黑的林子里有刀刃的反光。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如同一只黑色的夜枭在滂沱大雨中急速奔逃。枝叶空隙显露出他锋利的眉眼，那眉角如刀，仿佛要划破这个生铁一般沉重的黑夜。他猛地醒悟过来，疯了一般嘶吼，让夏侯佩快跑。黑暗中短矢破空而出，扎进夏侯佩的脊背，紧接着柳氏门徒的刀光围住了他所有的去路。横波悍然出鞘，他们在雨中鏖战厮杀，鲜血和雨水混在一起，鼓鼓地顺着泥土的缝隙向下流淌。无数把刀斩进他的身体，血涌如泉，他终于不堪重负倒进泥里。夏侯恋想要过去，可看不见的墙壁挡住了他的去路，他只能一遍遍地捶着空气，痛哭着呐喊着，不要不要。纷乱的人影中，夏侯佩弓着背，抽出腰间的匕首，一刀一刀划在脸上，鲜血淋漓。厮杀声渐渐停息，他终于失去了声息，成为冰冷的尸体。柳归藏抽出胡刀，斩下他的头颅，心好像被一寸寸割开，久远的痛苦再一次袭上胸膛，无言的悲楚在身体里海潮一般奔袭汹涌。泪眼朦胧的视野中，夏侯佩的尸体慢慢腐烂，变成他在柳州街头见到的那个模样。昏黄的阳光照在他残破的身躯上，他和他空洞的眼眶沉默地对视。他又想起很多年以前，齐兰客栈门前一起吃烤红薯，苏州街头听琵琶听评弹，乌篷船里的寒山晚钟，大报恩塔上一起看万家灯火。过往的时光终究无可回首，他们之中横亘着天堑地裂一般的阴阳两极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夏侯恋跪下去，额抵着冰凉的地面，泪如雨下。 我扬了骨灰，还容了横波，对不起。 黑暗渐渐明朗，一切声音归于静寂，只剩下秋蝉断续的哀鸣。阳光和槐叶的影子透过工字菱花照在他的肩膀上，他抬起头，望见秋叶温柔的笑脸。他躺在炕上，脸颊消瘦，却依然是秀丽的，像蒙蒙风雨中飘摇的山河。 该是告别的时候了，小莲。 秋叶伸出手摸摸他的头顶，他握住他苍白的手，无声地落泪。他还记得八岁的时候，邱大哥教他炒菜做饭，十岁的时候帮他喂毛茸茸的小鸡，十三岁教他易容和变声。秋叶的笑容永远像和煦的阳光，仿佛可以融进茫茫远山。秋叶望向窗外， 看，秋天到了，叶子落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